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星期。根据公安部部署，近日公安机关开始对网贷平台涉嫌非法集资案件开展集中网上登记，首批上线登记的网贷平台案件有50起。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税务部门强化组织领导，精心筹划部署，聚焦政策宣传、纳税服务、信息化建设三大核心任务，确保纳税人充分享受改革红利。中澳旅游业关系研究论坛近日在悉尼科技大学举办，并提到中国现已成为世界上第三大最受欢迎的旅游国家。英国帝国理工学研究人员近日提出一种新观点，认为远在印度尼西亚的火山喷发影响了当时的全球气候，这成为拿破仑落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来自法院的消息称，抖音短视频诉火拍小视频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成为北京互联网法院受理的第一案。从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获悉，北京5000辆远郊区公交将率先实现微信扫码乘坐，微信扫码乘车可享受和现有一卡通普通卡一样的5折优惠票价。SHE 近日举办的17音乐会，一连2小时的演出，演唱22首歌曲。演唱会结束后，粉丝自觉留下清理垃圾。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Thank you. 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黄丽玲，懂得。这是黄丽玲全部歌曲里排名第87的歌曲，却觉得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尤其是在这种秋天，在路上听到它时，周围的风和树都要一起飞翔的感觉。那么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觉得特别是在某一时段听的，比如吃饭的时候，比如散步的时候，或者是赶地铁的时候？其实呢，每个时刻都有属于它自己的背景音乐。 豆浆，耶，眷恋着海。

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姓名。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会，确保今年十一黄金周前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由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组成的网约车顺风车安全专项工作检查组将陆续进驻首汽约车、神州专车等网约车平台公司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并要求 APP 显著位置设置一键报警。根据修正案，意大利将结束禁止私人购买枪械的40年历史，成为欧洲首个全面解禁放松枪械管制的国家。美国飓风佛罗伦斯强度增强为4级后，南北卡罗来纳州沿海居民开始抢购超市物资，扫光货架，加油站也涌现加油人潮。北京市今年将整治百余条步道、自行车车道道路系统。另外，为提高骑行者等待舒适性和通行安全，在三山五园和中关区区域20条道路路口范围内设置脚踏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入境游人数达到193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9%。北京市接待外国游客达到164.9万人次。电影大师王家卫执导的经典代表之作《阿飞正传》修复版即将重映，先前拍摄的花絮再度被翻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想太久。

何偏偏让我想哭？我是清晨一滴雨露，我愿化作一滴泪珠，落在你心中。 是经典随身听，我星期来自谭青沙宝亮的晨露。听到这首歌呢，就想起在学生时代看《上书房》这部电视剧听的歌曲，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萨格和慧茹。所以一首歌它承载的不只是电视剧的回忆，更是一种情怀吧。1977年出生的歌唱家谭青在前几天也度过了自己的41岁生日。他的歌很动人，不像民族歌曲那样听不惯，也不像流行歌曲那么主流，光是浅浅吟唱就够了。 是。

哪里找，想你这么好，我愿陪你好到老，好到老。我往哪里找，想你这么好，和你哭有笑，哭有笑就 哭有笑就好。 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甜的并不是我爱你，而是两个人可以在爱的名义下耐心接受对方的千百种样子。对爱人多一点耐心和宽容，是对爱情最钟情的表达。而选择相爱的两个人能够坚定地选择彼此，长久地跟对方走下去，也是对幸福最简单最完美的诠释。经典找来找，我心奇，希望在这个秋意渐浓的季节，你的手能够放在心爱的人的风衣口袋里取暖，希望你们能谈一场永远不再分手的恋爱。 看着右手被撕裂的伤口，爱好像曾经停留，左手按下号码之后，那首属于我的歌不再播送。默写你的爱过，反正自己脆弱，对白怎么说，表情才不难过。我想要说，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Lenny 女性智囊联合创始人易轩，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或者很迷惑，大学生都有这种状况。可能就是很多人他看的书比较少，接触的人比较少，经历的事儿比较少，什么都很少的时候，你的自我认知一定是低的。大部分人都很讨厌你，那肯定你有问题。很多人都喜欢你，那肯定就是你还行。你不认识别人，别人也不认识你，你对自己哪来的认识？ 著名演员林保怡，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就是很破旧，很多会飞的蟑螂。有一天我洗澡的时候，有一只蟑螂飞到我身上。我从当天起，我花了十多二十年的时间，我去克服这个障碍。曾经接过一部戏，当时候要扮演一个潜水员，哇，我感觉很不舒服，很没有信心，我怕我今天就要淹死在海底。 OK， 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这两个月我每个星期六星期天我都去学潜水，每一天潜三遍。两个月之后呢，我把那个潜水员的证书考回来。 大公网教育主编张伟伟， 你最想让孩子得到什么？很多家长说幸福、自信、满足、爱、价值、意义、快乐等等，似乎内在的需求或内在的幸福是我们特别想给予孩子的。现在学校教育孩子的是什么？考试、纪律、听话、语文、数学。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就是这样并行存在的。我特别想回到教育的本质，教育就是把一个人的内心引导出来，帮助他成为他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而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今日中兴智群召开融资战略发布会，宣布于近日完成数千万美元的 A 轮融资，用于物业和教育类智能服务机器人的研发制造、系统搭建、渠道深耕和团队建设等。蔚来汽车 IPO 首日开盘破发，盘中一度跌13%，最终收涨5%，日振幅30%。作为全球首个市值突破1亿美元的公司，苹果公司一直凭借其科技创新实力领先于科技互联网领域。实际上，苹果也收购两部电影版权，开始进军影视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就懂得暧昧和傻笑？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敢爱就敢要跑。爱情36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